第111集，自导自演。 顾元白将东西看到一半，殿前就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。他抬眸一看，正是安乐侯父子二人。他们二人一进宫殿，还未到顾元白眼前，便俯身跪倒在地，哽咽道： 臣请圣上给臣做一做主。 楚卫和常玉言退到了一旁。 起吧。 宫侍为安乐侯父子俩搬来了椅子，两个人落座之后，安乐侯眼眶通红地抬起眼，在殿中环视了一圈，目光最终定在薛远身上，两行热泪流下。 圣上，臣这事儿正和杜虞侯有关。 顾元白惊讶，转头朝薛远看去，薛远眉骨微微挑起，他走上前，恭恭敬敬道： 还请侯爷指教。 我儿这尾指是不是你给切断的？ 薛远闻言咧嘴一笑，朝着躲起来的安乐侯世子看了一眼，安乐侯世子一抖，猛地低下头。常玉言生怕薛远这狗脾气会在这儿犯病，上前一步，态度谦和道： 敢问安乐侯何出此言？ 我儿远出京郊游玩，却被歹人砍去了一根尾指，我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个歹人，原本已经放弃，谁曾想到了最后还是托了薛二公子的福，才让我找到了这个歹人。 安乐侯的神情有了几分鄙夷，即便恼怒于薛远，但也极为不耻薛二公子这借刀杀人、卖凶求荣的行为，简直恶心人。牵扯到薛远那个蠢弟弟，顾元白心道： 薛远这次真的栽倒在那蠢货手中了。 安乐侯看着薛远不放。 薛二公子给我送来了一根断指和一封信，说的正是你断了我儿尾指一事，而那断指正是我儿的断指，你薛远认还是不认？ 常玉言对薛府内的情况最为了解，他脸色一变，显然已经信了安乐侯的话。他朝着薛远看去，无声催促他赶紧说几句话，薛远却是面色一脸： 臣认罪。 顾元白的眼皮又猛地跳了一下，倏地朝薛远看去，眼神锐利。他这么干净利落的认罪，反而让在场众人意料不及。安乐侯已经满面怒火，不断请求圣上为其做主，也有人认为这其中或许有些误会，正劝解着安乐侯稍安勿躁。殿中的声音吵闹，吵得顾元白头一阵一阵的疼。顾元白脸色冷了下去，他拿起玉柱落在白瓷盘上，响起的清脆一声让殿中宫侍齐齐跪倒在地，吵闹之声霎时不见。圣上声音喜怒不明，却是率先朝着薛远发了难： 薛远，你到底做了多少朕不知道的事？ 任凭圣上处置。 这次顾元白的神情彻底的冷了下去，他眼中淬着冰。正当众人以为圣上就要直接降下惩治后，圣上却冷声道： 派人去查一查安乐侯所说的是真是假。 殿中当即有人站起离开，顾元白容颜如寒冰，在七月份的时候都让直面他的人觉得油坠冰潭，打心底升起森森寒意。 安乐侯放心，朕会为你做主。 安乐侯本应该高兴，但他现在竟然有些害怕，他勉强笑了笑： 多谢圣上。 宫室出去探查的两刻钟时间里，宫殿之中半分声音也没有，顾元白没有动一下饭食。过了一会儿，薛远的声音突兀响起： 圣上，用些饭。 顾元白好似没有听见，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。 圣上。 茶杯猛地砸在了薛远身边，瓷片碎裂，其中的茶叶狼狈四溅。顾元白眼中发狠： 你给朕闭嘴。 薛远眼中浮浮沉沉，恭恭敬敬地闭了嘴。即便是之后有招，即便是自己在这儿自导自演，但被顾元白这样对待，阴翳都快要淹没了薛远整个人。不久， 公事回来了，垂着眼将事情缘由说得明明白白。 安乐侯世子纨绔嚣张，不仅仗着权势欺辱他人，还常骂薛二公子是个残疾，多次语言相逼，怂恿薛二公子投湖自尽。薛二公子受不住，因此才恳求薛大人为其教训教训安乐侯世子。 缘由一出，别人看着薛远的目光就是一变，怪异十足。这还是个好兄长，被自己的弟弟算计出卖的好兄长。安乐侯的脸色也因为公式化的前半部分骤然一变。顾元白嗤笑，不相信这故事里的薛大人指的就是薛远。 薛远搞了这么一大圈子，他是想做什么？ 顾元白冷静了下来，他转而看向安乐侯。 安乐侯想怎么处置薛远？ 安乐侯表情有些微妙，又羞愧又怒火中烧。若是因为他儿子品行不端而放了薛远，那这口气他怎么也忍不了。 臣只知道，谁切了我儿的尾指，谁就拿自己的尾指来还。 顾元白眼睛微眯，手指轻轻敲了敲桌子。安乐侯猛地想起，和他这个毫无实权的宗亲不一样，薛远的父亲可是薛将军，手里有实权的忠良，而这个忠良更是在近日被圣上委以了重任。薛府的主人为圣上卖命，圣上怎么也得照顾照顾薛府。安乐侯头上的冷汗流了下来，三代忠良怎么也比他们这群靠着皇室吃饭的窝囊废讨皇上喜欢吧。正在这时，安乐侯世子猛地站了起来，好像被吓到了一般，抖着手按住了安乐侯的手臂，大声道： 我不要他的手指，我要打他50大板，再剥夺他的军功。 安乐侯眼睛一亮，安乐侯世子不敢看薛远一眼，因为一旦看到了薛远，他就会浑身发抖，就会想起那恐怖的一夜。那天夜里，刀子在月光下反着寒光，薛远声音低沉，带着笑： 老子要是撤不了职，世子爷，这事儿都得怪你，我也得找你，而你只要弄不死我。 匕首拍在脸上，对面威胁的人慢条斯理地笑着： 就得被我弄死。 安乐侯世子都快要哭了： 圣上，剥夺他军功就行了。 安乐侯思索片刻，也觉得这样很是出气，硬邦邦跟着道： 圣上，先前是臣莽撞了，犬子说得对，既然如此，我敢问薛大人一句，你受不受这50大板？ 臣一切听圣上所言。 既然如此，就依安乐侯所言。 薛远被带了出去，为了安抚安乐侯，薛远就在门前被打上这50大板。沉重的板子打在身上的声音透过房门沉闷地传入殿中，薛远偶尔才会响起几声闷哼。顾元白静了一会儿，突然拿起筷子，面无表情地继续用膳： 圣上，小的让御膳房再给您上一轮新的膳食。 退下。 是。 田福生不敢再说，悄声退了下去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